生活在这个网络的时代，那世人对婚姻和性关系有太多太多的见解和看法了。那在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多说了，是吧？那重点是我们既然已经是献了身、受了浸的耶和华见证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有谁的看法呢？毫无疑问，人类的造物主耶和华上帝在创造了人之后所建立的家庭制度，就清楚地说明人类对婚姻和性关系应当要有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获得满足和快乐。那让我们一起打开上帝的话语，圣经在创世纪一章27和28节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经文，看看耶和华有怎么样的看法。创世纪的一章27节，于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上帝的形象把人创造出来。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上帝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开拓大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禽和地上各样爬行的活物。对，耶和华创造了第一对男女亚当和夏娃，然后吩咐了他们应该怎么样执行他的旨意，是吗？那二章的24节谈到，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从此与妻子厮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时候真正的家庭制度、婚姻的安排就开始了，建立了。那可能你会问，这个经文跟婚姻是有谈到的，但是跟性这个关系有什么联系的呢？其实仔细看的话是有的。我们再读一次28节，这里说上帝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不错，人类如果要繁衍增多，必须要怎么样呢？对，必须要通过性关系才能够产生下一代。那不过经文也说亚当夏娃也有其他的事要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旨意除了要生养，就是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开拓大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禽和地上各样爬行的活物。那就这意味到什么呢？这意味到婚姻有关于这个性行为不是婚姻的全部，虽然这种关系能够带来人生的一些生活的情趣，但是亚当夏娃还有其他的事可以带来乐趣，是吗？他可以管理天上的、地上的、海里面的。那同时他们男人跟女人彼此不同，他们可以彼此的学习，彼此的作伴，彼此的沟通，那当中他们可以产生很多的生活的乐趣，是吗？那么你也许会问，那现今对于婚姻和性关系这两个问题，上帝在他的话语里有没有提出任何的指引或者劝告和限制呢？答案肯定有。那现在我们会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谈谈两方面，来考虑一下这个婚姻和性这两个问题。那如果方便的话，鼓励大家可以做一点笔记。好，第一方面我们要谈的是对已婚的人，第二方面是对单身的人，当然这也包括在座的一些青少年。那第一方面谈到已婚的人来说，一件肯定的事就是，既然耶和华上帝创造了婚姻制度，也赋予人有生育的能力的这种性的关系， 那自然知道怎么样的看法是对我们最好的。那因此我们也很清楚，我们所崇拜的这个造物主是爱心，是吧？他的看法肯定，他提出的指引和规定是反映出他的爱心，啊，这一点是无可置疑。那么基督徒在结婚以后应该要怎么样看待性关系？圣经有没有提出 这方面的指引呢？那答案是肯定的。那请打开你手上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读出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保罗这里提出什么样的劝告呢？我们读出第三和第四节。保罗这里说，在凡事上，丈夫该对妻子尽本分，那妻子也该对丈夫尽本分。妻子没有钱支配自己的身体，丈夫才有钱，那照样丈夫也没有钱支配自己的身体，妻子才有钱。那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呢？很简单的来解释，就是说这种性房事、性关系，妻子只能够跟自己的丈夫，反过来丈夫只能够跟自己的妻子。那他们之间应该要怎么样呢？这里谈到尽本分。那尽本分的意思就是说，在这种关系上，彼此应该想到的不是自己，是要想到的是满足对方双方的这个需要，不只是关心自己的感觉和需要罢了。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种性关系，夫妻可以互相的协调，表现关心和彼此的满足，这是上帝赐给人的一种本能，一种机能。但是很可惜啊，很可惜，在现今很多的家庭，还有很多的夫妻，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聚少离多，是吗？有的时候彼此分开，为了生活一段时间，甚至长时间。有的时候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娱乐，各自的度假。那这样的情况就没有跟圣经的原则尽本分，就出了这个问题，甚至有亏欠归附了配偶。那这是一项蛮可悲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万一其中一方情不自禁，受撒旦引诱利用的话，那犯了通奸罪，那这个是真的是可悲的下场，得不偿失了，是吧？那真基督徒在结婚之前，他们应该要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这个一定要很清楚啊，圣经的原则，特别是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四节强调一般，一定要认真的了解这个婚姻的制度的创始者给我们的劝告。我们一起打开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这里说，婚姻人人都该尊重，婚姻之床不容玷污，因为淫乱的、通奸的，上帝必定审判。那经文很清楚，这里强调了婚姻不是值得尊重，而是什么呢？都该尊重。的意思是说，两方面都要认真的看待，尊重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安排。那些如果有淫乱或通奸的，上帝必定审判，这是耶和华最基本的要求。因为通奸的人不只是触怒了上帝，自己也会深受其害，因为这样的人会破坏夫妻之间彼此的信任，而失去了婚姻中的和谐，可悲的话可能会有离婚的这个下场。不过每一年我们都看到很多有一些夫妻，他们有这个下场。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这个侥幸的心理。怎么说侥幸的心理呢？他们说可能其中一方不在没有人看到， 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呢？没有人知道的。那其实这样侥幸的人，你觉得怎么样呢？我们看看圣经有怎么样的答案呢？我们一起打开箴言的第六章，看看这个答案好吗？箴言的第六章，我们会读27-29节和32节，看看有这样侥幸心理的人，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箴言六章的27节，这里说：人把火放进杯里，衣服能不烧着吗？人在炭火中行走，双脚能不灼伤吗？谁跟同胞之妻有染，也必这样。凡亲近有夫之妇的，不免受罚。我们华人有一个成语很熟悉的是吧？纸包不住火，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总有一天，你的事情会让人知道的，所以千万不能够有侥幸的心理。如果夫妻之间，那三十二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跟妇人通奸的心中不治，做这种事的人怎么样呢？自毁一生。由此可见，上帝对婚姻和性关系的看法是有助于婚姻的成功和家庭的美满，相信我们都同意。但是如果事情真的不幸发生的在我们的身上，那婚姻关系面临破裂，那么上帝对婚姻，关于这个离婚破裂的婚姻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啊？这一点我们也要清楚。那答案最好是由谁告诉我们呢？上帝的儿子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答案。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的19章第9节，马太福音19章第9节，看看耶稣基督给我们什么答案呢？关于这个问题，马太福音的第19章第9节，我告诉你们，要不是因为妻子淫乱，那丈夫离婚再起，就是通奸了。那这个经文怎么理解呢？这个经文指出，耶稣基督强调的就是人可以根据一个理由离婚，就是这里强调的淫乱。那什么是淫乱呢？在希腊语它叫波尼亚，是指严重的性不道德，就是说在夫妻之间，配偶其中一方要是犯了这种严重的性不道德波尼亚的话，那清白的一方就是有这个合乎圣经的理由可以要求离婚。当然这只是一个选择，不是硬性规定，是吗？为什么呢？因为清白的一方可能他们会考虑到什么呢？考虑到孩子，或者考虑到自己的经济的状况，还有一点可能是他考虑到对方表现悔改认错，那表现仁慈而原谅他，而不需要选择这个可悲的下场离婚。那没错，所有已婚的人必须谨记上帝对离婚的看法是大有价值的。那因为这种看法不只是保护了婚姻的作用，同时也让人看出结婚和离婚不是开玩笑，不是儿戏的事情，而是一件严肃的事。那一对夫妻他们之间如果非常的认真看待耶和华的这个要求，相对来说他们的婚姻是相对的是比较美满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能够得到耶和华的祝福。好，这是第一方面，谈到已婚的人。那我们继续来到第二方面，是对单身的人，单身的人还没有结婚的人。那这单身的人当然也包括一些青少年。那上帝对性关系的看法，那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对单身的。那当然单身的青少年也有这个性欲这种 上帝赋予的人的一种机能啊，这是正常的，有这样的这种信义。那不过时下的年轻人很多却滥用了这个正当的机能，滥用了，那严重的话可能会犯下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波尼亚这种淫乱，那还有一些就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迎合这些潮流。什么潮流呢？就是一种观念，同性恋，这个非常的流行，是吧？有很多有名的歌星明星甚至有钱的人，他们都承认同性恋，他们可以接受这是一种潮流。那还有就是惯常的手淫这是时下相当多的年轻人相当普遍的一种问题存在。那上帝在圣经里他的话语对这件事这些事情有怎么样的看法，那我们在这里来了解一下。那了解之前，我们要打开上帝的话语，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我们读出三到五节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三到五节，看看保罗给我们怎么样的劝告呢？帖撒罗尼迦四章前书三节，这里说：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成圣，禁戒淫乱，每个人都当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身体，应该保持圣洁尊荣，而不该贪恋肉欲的事，像列国不认识上帝的人一样。那从经文我们很清楚的，上帝的标准一开宗明义的就是说禁戒这个淫乱。那独身的人，那如果犯了这个淫乱肯定对自己还有别人都会造成伤害。那还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为什么呢？他们认为男男女女之间只要你情我愿，你同意我同意，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接受的所谓的一夜情彼此不认识但是可以发生这样的一种关系。其实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是怎么样呢？大错特错的。为什么呢？我们不怕一万我们怕的是一万亿，在你做这样的事情当中你得了这种传染病性病或者是非医院的怀孕，那这一生或者下半生你就完了你就毁掉了，甚至是吧，那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是吧？那可能你觉得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会很安全的，也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点你肯定会失去的。什么呢？有一天你结婚了，那你就失去了什么呢？失去了有一个清白的开始的机会，在耶和华的面前，是吧？这是你肯定会失去的，因为你做过这样的事情。因此真基督徒要避免犯这个淫乱，这样做表明他是真的爱上帝也爱别人，同时在造物主耶和华的面前希望有一颗清白的良心和保持尊荣这是合理的看法。那再下来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一种行为，就是相当普遍的这个淫乱，也包括这个同性恋前几个月前，我一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了新闻，他报道美国已经全美国的国会已经承认了同性恋可以合法的结婚。哇！我看到了这则新闻，我在想，以后的社会会变成怎么样？连美国这样的国家都承认同性恋是合法。那我们本身是读圣经的，我们是接受上帝的教育的人，我们应该对同性恋有怎么样的看法呢？很快我们会想到的是什么呢？创世纪，是吧？ 创世纪里有谈到有两个城市，一个城市叫什么呢？索多玛，一个城市叫俄摩拉。这两个城市也是搞这个同性恋，非常的恶劣，仇深远播，达到哪里？达到耶和华的耳朵。那耶和华派了两个天使去调查这样的事情，果然有这样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就是降下那个硫磺和火，毁掉了这两个城市。今天你打开地球的地图，你找得到这个两个城市吗？索多玛、俄摩拉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已经被毁掉了。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耶和华非常的憎恨这种行为，就是同性恋。那我们在会众里，在上帝的组织里，那如果万一有这种弟兄姐妹有这种倾向的话，那当然长老不会把他灭掉了，是吧？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无可否认的，他们不能承受上帝的国，那意味到可能他要受到很大的管教，甚至会被会众开除。那来到另外一方面，就是踏入青春期。我们看到这里蛮多的一些青少年已经踏入了青春期。青春期有一个特别盛旺旺盛的这种心意这个是没有错，这是上帝赋予人的这种机能。可是有一些就不知不觉的养成了一种恶习，就是手淫的习惯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养成这种习惯。那可能有些人对这种自慰，就是手淫，有错误的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用这种方法来发泄这种性欲呢，没有害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伤害到其他的人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没有伤害到其他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刚才我们读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就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身体，同时不该有贪恋肉欲的事。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就像列国的人一样了，是吧？可以想一想一下，一个人有这种恶习、手淫的习惯，他是一种怎么样的思想、怎么样的情况呢？第一，肯定他是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行为当中，他只是追求着一种很短暂的那种快感而已，自己的满足而已。自我为中心。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手淫的人他会把异性视为一种发泄的一种攻击，他很难尊重这个异性的。如果万一他如果没有调整过来的话，他会变得自私自利，那以后可能在他的婚姻，就是将来的婚姻，他也很难从婚姻中的性关系得到满足，因为他已经被误会了、误解了 这种行为。那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习惯，当然是对，主要是对一些青少年，那应该怎么办呢？也许你曾经设法想戒掉这种恶习，但不成功。正如有一个叫佩德罗的男孩子对自己也有这种看法，他说，每当我再次犯错，心里都很难受，我觉得自己罪无可恕，很难向上帝祷告。那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千万不要气馁，千万不要放弃，你绝不是无药可救的。因为有许多年轻人甚至成年人都已经成功的戒掉了这个恶习。那这里我提出了三个建议可以供参考。怎么样做呢？第一，就是你可以检讨自己的娱乐。你的娱乐是什么？你看的是什么？你选择的书刊杂志电影、电视，还有一些网页当你看到有这种所谓的色情会影响到你的性欲，挑动你的这种感情的话，你马上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检讨。那检讨的话，就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不要看这种不益没有益处的这种节目，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将你的思想集中在其他的事上。我们基督徒有什么事可以想的呢？那肯定是我们大家都认同的属灵的事。我们怎么样想属灵的事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读圣经 读圣经的刊物，还有我们通过祷告来思念这种属灵的事，十分的重要，转移视线。那第三个建议呢，就是虽然很难做得到，但是非常有效。那什么建议呢？也就是跟人谈一谈你的问题，找一个你信任的人谈谈你这方面的问题。那这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戒掉这种坏习惯的这种方法。那正如有一个叫戴维的基督徒，那看出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要点，一个建议。他说我私下告诉了爸爸，他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爸爸给我的话。那我告诉了他之后，爸爸一面露出了令人安心的微笑，一边说：儿子，我为你感到骄傲，爸爸知道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能向他表白。那爸爸也借着给他看了几节经文帮助他看出这样的行为不是无可救药的。然后他也再给他看另外的几个经文，那使他切知他这样的错误的行径是相当严重如果他没有戒掉的话。那同时他也嘱咐他说以后不可再犯，又说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来跟你谈谈这个问题。那爸爸鼓励我，即使再次的失足也不要灰心气馁，只要我能坚持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就行了，也就是慢慢的你会成功了。那这个弟兄戴维那从中体验到什么呢？他说有人知道我的难题，我遇到的这个问题，并且提出方法来帮助我，那是我得到最大的益处。所以他下定决心慢慢慢慢的改掉了这个坏的习惯。那当然我们作为真基督徒对手淫这种行为大家也要有一个平衡和合理的观点和看法，不要走极端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虽然手淫是一种不洁的行为，它会助长人的错误的欲望和思想，不过手淫却不是淫乱，那样是严重的不道德性行为，也就是它不是属于波尼亚。那如果你有这种难题的话，无需认定自己的罪无可宽恕或者是无可救药，关键是你要应付这种习惯，要克制意念，要克制你自己的意念，然后永远不要放弃，一定要战斗决心把它改掉。不错，今天无论我们是已婚的还是我们还在单身，我们都很清楚了通过这个演讲两方面，我们都已经看出了耶和华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是最好，他也本着爱心通过他的话语让我们清楚地看出婚姻和性关系应该有的正确的看法。那如果我们将所学习的用出来生活上，我们会得到什么呢？那我们看看最后一节经文，在诗篇的19:9-11。如果我们将这个经文的原则努力施行出来的话，我们得到什么呢？19:9-11这里清楚地说，敬畏耶和华的心纯洁，永远存立，耶和华的法令真实，完全正义，你的法令比金子可贵，甚至比极多的金金更可贵，比蜜甘甜，甚至比蜜蜂巢滴下的蜜更甘甜。你的仆人受你的法令尽劝诫，谨守执行遵行，就大有奖赏。不错，经文谈到的法令就是耶和华的这个原则命令，我们如果认真的看待加以遵行的话，我们能得到很大的奖赏不是你在婚姻以后，现在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奖赏呢？那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我们都同意上帝的看法，听从他的话，那现在我们就能够得到奖赏。我们可以学会克制自己的意念，我们也享有清白的良心，我们生活洁身自爱，我们得到的是心满意足，我们的家庭会幸福美满。好，最后愿大家我们所有人继续在自己的婚姻和性关系这两方面认真的看待和按照上帝的看法而生活。